关注我们的节目排期。另外呢，除了我们的直播节目之外呢，在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半还有精编的节目内容，也就是说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节目在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会再次呢精编播出，那也欢迎呢大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播出。另外在我们的家长群里呢，我们有一个小程序二维码，大家关注点击进去可以收听实时的节目。如果想要回听往期的节目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像上面呢都会有节目回听这一栏，大家都可以找到。同时呢，教育面对面的高招节目每年都会呢走进校园，走进剧院礼堂，请专家名师呢面对面的和考生和家长来解读高招的政策，指导志愿的填报。在3月17号上午的9点，那么我们的又一场公益讲座呢就要开讲了，题目是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秉琦博士，给家长和考生来分析有关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的技巧，精准锁定目标院校，帮助考生进入理想的学校。场地人数有限，所以呢各位家长和考生一定要拨打提前的讲座预约电话400-673-0082 400-673-0082。现场呢还可以领取学习礼包一份，礼包里面呢含有历年高考真题集锦以及解析、考试文具啊等等。好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预约我们的这个座位。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自主招生相关内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做出预告之后呢，已经有朋友啊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陈武老师来给大家呢做具体的讲解。好，那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建议利用慕课技术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东城区将于2018年底前实现一校一章的工作目标；2018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北京站3月24号开幕，教育面对面将现场参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建议利用慕课技术促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林建华说，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面向全国的大学生开放，京津冀地区高校资源丰富，成为提供优质共享课程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也欢迎京津冀地区内的高校学生加入联盟，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课程，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充分利用课堂内的宝贵时间，更专注于主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师生共同研究解决本地化或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其他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主任王景表示，今年天津要进一步加大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力度，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深化京津冀高等教育同城化试点工作，建立三地职业教育学习成果互通互认机制，落实京津冀基础教育优质数字化资源互通协议，实施京津冀数字学校优质资源共享项目。东城区中小学校章程建设工作部署会13号召开，学校章程作为学校依法办学的总宪章，是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2018年底前，东城区将实现一校一章的工作目标，各学校三月制定章程建设工作方案，四月完成章程草拟稿，请专家律师共同参与，保证内容的规范合法，六月底前完成修订稿，提请各学校校代会、校务会讨论，七月上旬完成报备工作。鉴于中高考，中学可以适当延长至八月底完成。通过审查的学校章程，最后还应在网上予以公开。本周六，本市2018年高考英语听力第二次机考开考，共有36000多人报名。从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打印准考证。2018年高考外语听力实行一年两考，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其中英语第一次听力考试已于2017年12月16日完成。 2018年北京市中招体检3月15号启动。北京市体检中心有关负责人提醒考生，体检前要注意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同时警惕参加体育活动时的运动损伤，保证身体安全。要调整饮食、睡眠习惯，避免过多食用油腻食品，晚上尽量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体检中遇到不易确定的疾病，保健所会将考生及时转到北京市体检中心会诊。今年全市会诊时间安排在3月15号到4月26号的每周四的13点到15点。会诊时，考生要携带学生证及本区保健所加盖公章的介绍信前往。本台记者张征报道，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办的2018第23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北京站将于3月24号到25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举办。本届教育展共有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展，其中加拿大、爱尔兰、意大利、马来西亚、新西兰、英国的参展院校将以国家展团形式参展。此外，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本届展览将有来自东盟、中亚和中东欧地区的6个国家的10多所院校和机构报名参展。除了传统的展示之外，留学服务中心将组织有关业务部门继续就留学项目咨询、留学人员存档以及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留学回国就业手续办理等留学生关切的问题提供现场咨询服务。同时，平安留学行前培训系列活动也将在教育展继续举行。教育面对面作为本次教育展的媒体支持方，也将在活动现场设置展位，为家长和学生提供升学指导服务。教育面对面每年的高招公益讲座期间都为大家组织多场高招公益讲座。3月17号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我们将举办最新一场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帮助家长和考生分析高考志愿填报技巧，精准锁定目标院校。大家可以拨打400-673-0082 400-673-0082来报名预约座位。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稍后我们将和陈武老师一块儿为大家呢来介绍有关今年自主招生的相关内容。您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我们的公众号是教育面对面 RBC。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首播，次日早7: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自主招生政策解析及志愿填报。那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呢，已经给大家呢介绍了如何收听我们的实时节目啊，通过我们的二维码小程序点击进去，您就可以收听到我们这个今天的实时广播了。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也是高考研究专家啊，陈武老师。陈武老师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家长好，考生好。 陈武老师呢是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的资深专家了，可能新一届的家长呢刚刚进入到我们的高招咨询节目当中。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哈，陈武老师呢一直从事有关这个高招的一个研究工作啊，而且这个陈武老师的这个博客非常的有名哈。陈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您的博客，大家怎么样来搜，上面都有相关的有关高招的内容。 在任何一个搜索里面，比如说百度里面，你就搜陈武，就应该在排在前面的就是。 陈老师呢对于这个这方面的研究呢非常的独到，同时呢从2007年开始呢，陈老师呢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关于自主招生的十点提示。这都是呢陈武老师呢根据每一年自主招生的新变化 然后发表的一个经典之作。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把陈武老师呢，最新的2018年的十点提示呢，要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这个十点提示其实在网络上搜你也可以搜到啊，但是呢，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是陈武老师的版权制作啊，是享有版权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转载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尊重作者的劳动啊，注明出处是吧？好了，那陈武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介绍有关自主招生政策的这个解析。那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2018年的自主招生的竞争，照上一年来讲，您觉得这个人数是否还会增加？竞争是否继续激烈？ 人数增加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已经增加了这么多年了、 嗯、 我感觉基本上差不多是饱和了，但是人数已经也是比较多了，反正每年都在增加。所以这个竞争呢由两点决定、 嗯、 第一点呢就是人数增加。最初2003年自主招生试点的时候呢，只有少量考生关注，大家觉得那跟我没无关。 嗯， 但是逐渐的这个自主招生铺开之后呢，很多考生都关注这个、 嗯、 特别是在一些那个重点中学，有时候一个班只有少数的不关注、 嗯、 不关注的反而成了另类，就是成为这种情况。所以关注的多，竞争就激烈。 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造成竞争激烈，就是这几年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考政策加分大幅度瘦身。 嗯， 就是目前还能享受高考政策加分的考生是越来越少、 嗯、 啊，北京市也是这样啊。那个这样的话，自主招生就成为非常稀缺的这种加分资源了。 嗯 啊，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是想上更高层次的学校啊，分数又不够，那么这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这样呢，报名的人也会多起来，这样的就会让这个自主招生竞争就会更激烈。 嗯嗯，好，这也是呢近年来人数不断增加的一个原因了啊，就是大家都看好了这个加分、 嗯、 有了这个加分、嗯、那肯定就是能够上到一个更好的学校、 嗯、 或者是能够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学校去哈、啊 嗯、对。 那好，那我们也根据陈老师呢这个多年的研究以及对今年2018自主招生的一个判断，给我们2018届的考生和家长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政策。首先呢，就是大家可能在纠结哈、啊、如果成绩不是相当的好的话，要不要报哈、啊，是不是只有成绩特别优秀的人才能关注自主招生？ 对，这也是一个很多家长面临的问题、 嗯、 都知道这个自主招生，但是就是咱们孩子要不要关注这个啊，所以那个参加有没有用。 对 啊， 我也想加分，可是我是不是会就陪榜了 啊？对啊，就是参加半天，最后忙活半天没用。 嗯 啊，怎么判断自己的孩子需不需要参加？ 嗯 啊，就参加有没有用？首先我要破除一个错误的观点。 嗯， 就是这些年来一直有，就是说自主招生呢是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的事儿，啊，咱们成绩一般。就别关注了。 嗯， 这是错误的。 往年会有家长有这种心态。 对，很多很多，我包括现在正在听咱们这个讲座的家长，我估计有一些也有这个想法、嗯。这个想法不对。就是为什么我说不对？目前自主招生的试点学校有90所。这90所学校呢，里面既有清华北大这样的顶级高校。 嗯。 也有他那个提档线就在一本线附近的这些高校。 嗯，就是本身他的这个提档线就在一本线附近。 对，他就不考虑加分，他正常的提档线他也高不到哪儿去。 嗯， 而这整个这个90所学校都是分层的，就是哪个层次的都有。这样的话他自主招生呢，这个报名的考生也自然会分层。我为什么说它会分层？我提一个问题，你按照我的思路来想。我说比如说一个考生他自己的竞争能力已经是清华北大那种水平了， 我说那你报一个一本县附近学校的自主招生，你说他会报吗？哎，不，肯定不会报。为什么呢？他报自主招生是为了获得一个加分上这个学校，他根本就用不着获得加分他就能上这个学校，他为什么要报呢？所以这就说高分层次的学生他不会报中低分层次的学校。我反过来，一个同学呀，他就是一本线附近这个层次，你让他报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你说他报吗？那你说当然不报了，报我也不会得到认定，我也考不过这个自主招生。那我反过来问你，我假设你能考过，你报了清华北大的自主招生，人家能够给你通过这个自主招生，能够给你资格认定，那你还报吗？有些想，哎呦，那还不报啊？其实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 你报了，给你通过认定了，比如说给你20分加分、30分加分、40分加分，你算上加分，你也考不上清华北大。 到最后你那分还是不 行啊。最后你报了半天没用。这就说低层次的学生也不会报高层次的学校，这样在报名的过程中呢，就让这个申请这个学生自然而然的分层次了。所以呢，就是你报名了，一旦报名了之后，你参加考试，你将与那些与你层次相当的这个学生竞争。你不要担心与你跟你那个比你那个成绩要差很多。啊，就比你很高的学生，你怕竞争不过他们。从考试角度上来，就是来讲，就是这样的。 你只是在自己的那个区段里边， 对， 同区段的人在竞争。 对，你跟同跟你层次差不多的人来竞争。那么反过来说，那么你这么一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报自主招生呢？其实也不对。首先我要剔除一本线以下的学生，因为自主招生它只限于一本线以上的学生啊，那么一本线以下的就不用关注了，对吧？那么一本线以上的是不是就都要关注呢？这里头又有一点，就是自主招生它是一种特殊类别的招生，它呢选拔的是有这个创新潜质、有学科专长的学生，你必须证明你有一定的学科专长和创新潜质，在这个基础上你再报。他有个初选才能通过，他不是说你大家都报都给你考试机会，你先要通过一个初选啊。所以呢，如果你有学科专长和创新潜质，那么你如果又不参加自主招生，那么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么个情况。 首先一本线上、另外有学科特长、有这个创新潜质， 对 这样的学生你就应该去考虑试一试、 对，还有呢，就是没有学科专长、创新潜质的，是不是就绝对不可以不关注？也不是那么绝对，因为我说了，自主招生学校层次那个参差不齐，就是说有各种层次的，不排除里面有某些学校，他那个最后没有那么多具备学科专长、创新潜质的考生来申请报名，那么他在初选的时候，他不排除也会从其他考生中矬子里拔将军，他也会给你个考试机会啊。但是毕竟你的竞争就比有学科专长和创新潜质的要差得多啊。一会儿我们会再谈谈什么叫学科专长和创新潜质。 好，那么学科专长、创新潜质呢，这也是自主招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八个字哈。那么稍后呢，陈武老师也给大家呢来做相关的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很细哈，看看陈武老师对于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给大家解释。猫头他说，孩子期末西城排名500，折合市排名1700到1800，但是奖项没有达到北理工省一等奖的要求，是不是报自主招生希望渺茫？这就是刚才您说的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报。 这就不好说啊。首先那个排名，因为我现在手里没资料，我没查。我相信家长既然能提出这问题，他应该对这个排名与北理工相来对比呢，他应该清楚，就是说报北理工怎么样。就是一般来说，你决定能不能报一个学校，就是说你要报那个学校，你的正常的排名

刚才我们说了，分数排名至少是一本线以上， 对，这是 啊，对吧？这是我们泛泛的来讲，就是达到什么能够选那个自主招生，能够参加自主招生。具体呢，就是选校怎么确定？我选什么学校？我先简单的说哈，任何一个学生他现在参加各种模拟考试，都会得到了一个比如班排名、校排名、区排名，得到这个之后呢，他有各种方法能把它换算成市排名，只要换算成市排名之后，这个市排名就能从往年的数据里能查到他对应的往年的一个高考分数，比如2017年的高考分数，这就是你的水平。就是比如这高考分数相当于去年的600分，那么你就等于是做了一个自我定位。做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呢你是600分，你就把这个分数呢作为一个基准往上走。不要超过20分。当然你看各个学校自主招生给的加分的分数不同。目前大多数是20分，当然也有30分、40分甚至60分，还有一本线的。就是说你给的优惠这个幅度如果是20分，你就最高你不能报那个高于620分的这个学校。那你就知道了在这个范围内。我的看法呢就是找到你的基准线之后，然后呢你不要选到620分那太危险了。否则你自主招生通过了，你那个学校也进不去。你留点余量，就是说要比你的成绩要高一些的那些学校不要高的太多。 就是我加了这个分数我刚好能进去。 也不是刚好，就是说。 要多一点。 要多一点，你自己再去判断。这就是选校的原则，就是这样的。 把握哈。 但是这是只是一个原则，这是只是从这个你的定位来看。但是你这样能够筛选掉很多。有很多不符合的，太高的你够不上。太低的你没有必要参加自主招生了，你的裸分你就能进去了，对吧？你能找到一群学校。在这群学校里你再选，这些学校有的学校不符合你的专业啊。 对。 你不希望上这个专业啊，你 就把它。不喜欢的也是。 把它再去掉。还有呢，你自己的学科专长都是某一个方面的，你要选跟这个差不多的，对不对？ 对， 要用你的学科专长去贴合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不是这方面的，你报了那你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另外就是如果我的奖项是这样，然后呢我得拿这个奖项去贴合那个学校。 对。 比如说这个学校就要我这个奖，其他学校不要我这奖，那我这奖就没用报人家。 简单说你的奖项是一个数学方面的奖。 嗯， 你非要报一个那个学校化学很强的。那么不是说不可以啊，但是就觉得也挺奇葩的，是不是？那就是说人家在认定上来讲也是，就是说用你的强项去贴合那个高校的那个特征这是但是一个基础点就是首先你能够得着这个学校，算上加分你不能超，就是这个原则，就是选校原则。 这是选校的原则，大家要记好。另外呢就是大家现在三月份嘛，正在准备这个材料哈，申请的材料都有哪些？这个材料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这可能是大家目前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吧。 对，应该是最实际的工作。就是你不管怎，你要要参加这个，你必须要走这步， 要干这事 儿啊，必须要做这事儿。我每个人的分法不同，我就把这材料分成三部分。 三部分。 一部分呢叫做固定部分。固定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报名申请表。还有成绩单。获奖材料，这些呢都是要求你按固定格式准备的。你就照着人家的那个单子你就准备。 填就行。 填就行。人家说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什么。就是说你符合人要求，人家那个表上让你填什么就填什么。成绩单呢你就是中学给你提供啊，该怎么着怎么着。获奖的资料呢就是复印件你就给提供。当然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如果你初选通过了，你去 参加考试的时候，人家要核对原件啊，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提醒，应该你就也清楚，就是说啊，这部分是固定部分，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上面没有办法来添加点什么啊。再有就灵活部分啊，第二部分就是比如说个人陈述啊，就或者叫自荐信还有推荐信，这就是你可以做文章的东西。 嗯， 就是说这个怎么就是说要怎么样展示你的闪光点，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这部分你要认真的对待啊， 这是完全要自己来，就是 对对， 凭着。 当然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些格式， 就是您指的是 就是现在你只要是在网上一搜，这模板就都出来了。 嗯， 但是你要想，你这么想，人家也这么想啊。但是这个人家那个看材料的老师，他就我刚看了一个这样的，怎么又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首先对你的看法就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还得自己创作 啊，对自己创作，这是你要就是从准备材料里，这是比较重要的。 嗯， 就是说具体怎么来体现你的闪光点。 嗯， 还有一个推荐信呢，有人认为呢，我选择的那个推荐人哈，他的位置越高越好。 嗯， 这当然是这样了。但是你要想那个招考老师是怎么想？你说请了一个院士给你写，那当然好。 嗯， 但是呢，你这个过程要把它写出来，你怎么认识的这个院士？ 对。 是不是很自然？到底是你认识还是你爸爸认识？ 嗯， 啊，就是说，如果让人觉得你认识他的过程不自然，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学校正好跟这个院士单位合作做了一个什么什么项目， 嗯， 啊，你在这个项目里起了一个什么作用，那么你在你的是那个叫个人陈述里也是这么写的，最后又是这个院士给你写推荐信， 嗯， 那就很自然 很吻合。 但是你没有的话你就比较牵强。 嗯， 还不如就让你的班主任老师给你写，那是很自然，他当然认识你啊。 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就是班主任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最后进的就是北京理工大学。 嗯，对，所以是这个不要这样去追求这个名人效应，就是。 嗯，那您说这个一般的家长来讲哈，都不会说我只报一所学校，我都要多报几所哈，这样的命中率可能会高一点。那我这一套的自招材料是不是我都可以通用？比如说我换一个，里边换一个北京工业大学，然后再换一个什么，然后里面稍微改一改，是不是就也可以啊？可以通用吗？ 大多数可以通用。啊，就是我的说法呢，就是说报多所学校，你这个自主招生准备这个材料啊，大同小异。 嗯， 咱们说刚才是三部分，一部分是固定部分。 嗯， 那么那就是很固定了。 对， 那它但是各个学校的表不一样，那你就不一样，那这对不对？但是你的获奖材料、你的成绩单，都是你这个学校你提供的，你自己提供的。 内容是 啊，那一样。你的个人陈述，我讲大同小异。我就重点谈这个小异， 嗯， 就是大同就是总体框架可以相同， 嗯， 但是小异就是说，你给 A 学校的这个材料和 B 学校材料要有两点注意是不同的， 嗯， 哪两点呢？第一，就是说 A 学校跟 B 学校必然是不同， 对， 它是两所学校，一定有它的特征的不同， 嗯 啊，你就要用你的特长去贴合它，通过你的材料你去贴合， 嗯， 就是让人觉得你这个上这个学校是合适的，而你又报了另外一所学校，你就要改变一种说法啊，他那个学校的特征怎么跟你来贴合， 嗯， 所以就是用你的那个特长去贴合高校的特长，这是小异中的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不要犯低级错误。事实上每年都有考生家长犯这种低级错误。 嗯， 为什么呢？他都做成一样他就忘了改了。 对， 都是复制粘贴出来的。他在给 A 学校的这个材料里说我特别特别喜欢 B 学校。啊，那人你喜欢 B 学校你就别当我们学校来了。实际上他是不小心出现的。 嗯， 但是这个千万要避免，就这个要避免就行了。 嗯， 啊，再有就是还有附属部分，那也应该就差不多，也体现一个就是大同小异的这个原则。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说关于自主招生，请陈武老师呢给大家来做具体的指导。微信平台上高高密室说，孩子西城西末1630多名，物理好，可以报自主招生吗？可以报哪个学校呢？好，那在这里呢也统一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有关这么个性化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大家来做解答哈。但是陈武老师呢可以跟他说一说，比如说你物理好可不可以报这事儿。 首先他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的排名啊，还有一个他的学科专长。那么就是排名的话，刚才其实我已经把方法说了啊，就是说你跟您的排名来推算，然后看看你跟哪个层次的学校能贴合。然后物理好你就报他要求物理的这种学校以及专业，那就是啊，至于能不能我觉得哪个专家也不能就给你来下判断啊，就是这个是由人学校来评估啊。 至于说报哪个学校呢，您把这个学校全都捋出来之后，看您喜欢哪个学校，这里还有什么地域啊等等，什么这些， 对 是吧，条件呢。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在广播里能够回答你的。 对。那刚才呢其实这位朋友说了哈，物理好，但是我就在想，有很多朋友可能都物理好，有很多学生啊，但是他未见得会参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竞赛呀，也许有的有证书，有的没证书。那么大家也知道，其实自主招生呢很大一部分他要看你的这个硬件条件哈，就是这些奖项。那您说这个奖项证书它的敲门砖，它作用究竟有多大？ 首先我讲这八个字，我解释一下，先把学科专长和创新潜质，实际上这是证书是不同的。学科专长是指的，比如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些学科参加那个全国的一些竞赛、省的一些竞赛获得奖。 这个可以证明你的学科特长 啊，这个能证明你的学科专长。创新潜质是个什么呢？就是参加一些活动，也获得了一个证书。 您比如呢？ 如科技创新大赛，比如说小小科学家这种活动，这个呢就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啊，那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能力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个是目前呢，我们各个高校在初选的时候很看重这个东西。 对。 这也是我们国家自主招生这个选拔目前还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为什么？ 按说应该怎么着？应该是所有报这个学校的学生都要给一个考核的机会。由高校的考核的过程中发现你有没有学科专长。就是说不应该是只有证书的才算是有学科专长。但是我们国家的特点是考生太多了，高校的工作量会很大，就像高考一样，所有的学生都给考试机会，这高校可能承受不了，他不得不进行一个初选。初选呢，那么就要提供这个。我这么说就难免会漏掉一些没有证书， 对啊， 但是他真的有学科专长、创新潜质的这种学生那么你就要在你送的材料里下功夫。我刚才说材料有三部分，有固定部分、灵活部分，还有一个附属部分。那么你就在附属部分里头和你的这个灵活部分，就是你要把它写清楚，说明你没有证书，但是我这方面我真的很强，能够打动人家， 能证明 对，人家在看你这个材料过程中，确实这个孩子可以，我可以给他一个考试机会，那么这样也行。当然了，我个人的看法呢，你比人家真的有那个硬件、有学科专长、创新潜质证书的，可能要难一些， 还会 对， 这是你应该理解，就是说，就是高校在这方面报名的太多了啊，就是说你这么写，他凭什么相信你写的这个？啊，当然是我就是这么告诉你，是这样的。 对，证明很重要哈，就是比如说作文大赛你没参加过，但我出了一本书。 对， 这不就是吗？展示我的， 获得了一个专利 啊，对啊， 我的某一个成果在某一个工厂得到了一个应用啊，在这些事情，可以列可以有很多啊，这些它不属于那个证书，但是能证明你的能力，那也可以。 那如果说一说到奖项，很多家长就会说了，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得了一个这个奖，那个奖，这个奖认不认？怎么样？如何来判断哈、我得到的这个书和奖项是不是会被试点的高校认可？ 现在的问题是哈、由于有这个证书，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山寨的证书，这就是鱼龙混珠啊。有些人就问我，那个证书其实我都搞不清楚它是哪来的。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看往年的各个高校的招生自主招生简章，它罗列的条件里会罗列哪些证书啊。你也可以仔细看各个学校，不同层次的学校对证书的层次的要求也不同，你就能看你这个认不认，你报的这个学校对你这个证书认不认。但话说回来了，你现在具备的这个证书，那个学校罗列里头没有，那么就是说你的证书肯定差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就绝对不可以报呢？我的看法没有这么绝对，你也可以不妨试试，就是 可以试试啊。好，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这个自主招生它的这个获奖啊、奖啊、证书啊等等非常重要，所以大家现在目前的工作可以仔细的去捋这些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材料准备的都非常非常的细致哈，也没有出现各种低级错误的话，通过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那些奖项相对来讲到面试的时候可能它的意义也就结束了，作用也就结束了。 不能说绝对结束，就是说它就比较淡化了。 淡化了。 一般的来讲，各个学校通过初选之后的那些人，可以这么近似的认为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了， 就不再看那些了。 有证书的和没证书的，可能看待上已经比较接近了。 站在考官面前之后，就是你的那个表现，看看能不能打动考官了。 对。 那这个时候，自主招生的，比如说有笔试有面试哈，和我们的高考题目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般这么认为，我们先说笔试啊，笔试和面试是不一样的啊。高考也没有面试，对吧？所以我们的笔试只能跟高考来比，就是说我们笔试的自主招生笔试难度，一般的来讲是那个比高考要难，否则它不难。怎么选拔呀、它是一个在普通的考生里选、对不对？难、但是比各类竞赛的考试要容易，是这么一个难度水平。 那考生其实在高考完了之后，他获得这个资格马上就会进入到笔试面试，其实他也不用再去比如说为了这个笔试再去专门复习了，是吗？ 也不能这么说， 还不能 说，还不能那么说，你自己看你自己的余力。当然，高考之后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去复习的，去准备的。刚才问到还有就是面试， 对， 面试呢，我觉得对我们的考生来讲，最重要的是熟悉这种面试的形式。我们的考生如果没有见过。要知道面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要参加一些自主招生的一些培训班呢？ 但是很多高校都会说，没关系，不用参加各种培训班，会对家长有这样的解释。 对，没错，我这就是说，同样一个问题，站在不同角度，我们的说法就不一样。我可以说高校老师的说法没错，你要去问那个自主招生的高校，你说我需要 怎么准备自主招生，他一定告诉你不需要准备，你就参加考试就行了。他说的没错，为什么呢？我们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讲，他说法没错，他希望我们的考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就叫原生态的情况下来挑选你啊，你准备了之后就不真实了，他希望你向他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你，而不是一个培训过的你。 这是像艺考的时候要求表演专业的同学素颜。 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呢，我讲座我是站在考生和家长的角度来讲，我前头讲了，我为什么要参加自主招生考试，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凭我的成绩能上一个比我成绩更高一些，我凭我成绩正常情况达不到的那个学校，那么我就要获得这个加分，我就要通过这个自主招生考试，那么就是怎么样那个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就怎么做，如果通过一个培训能够有助于我达到这个，那么我当然要参加这个培训啊。至于这个培训有没有用，我是这么认为啊，我知道自主招生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大大小小的考试有很多了，就是说我一直认为这个考试是有规律的，特别是形成了规模的考试一定有规律可循，你不承认这一点不行，比如说大家应该知道中国有个公司叫新东方，我们都知道我们去美国要参加美国留学托福考试GRE考试啊，那么我们参加这个培训它就有用，我不是说这个培训一定要能把你的这个英语水平提高到哪里，但是把你的应试能力要提高一块，那就是因为它这个考试已经形成规模了，有人研究这个规律，那么自主招生这个考试这么多年了凭什么就没有规律呢？也有人研究规律，那么就有可能对你提高成绩有帮助，那么不就达到你的目的了吗？所以适度的选择自主招生这个培训还是有用的。 好，那关于自主招生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哈。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交流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来提问，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啊，我们有这个主持人在外面呢值班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同时呢，我们2018年的最新一场啊，第四场高招公益讲座呢，会在3月17号周六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开讲。讲座的主题是2018高考志愿填报及政策解析。大家呢可以拨打400-673-0082来预约报名。电话号码呢是400-673-0082来报名，邀请到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熊丙奇博士，来为考生和家长解析有关高考志愿的填报技巧，锁定啊目标院校，帮助您呢进入理想的这个学校。好了，关于讲座的信息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如果大家这个没有记下来，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微信的内容推送，我们会在其中呢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教育面对面 RBC 啊，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您随时可以在上面留言。好了，那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以为这种就是问个问题，我就去想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就以为这样就可 以，以为是这样， 这样不行。 实际上有些没有标准答案 啊、 嗯，它是一种考核你的思维方式的、 嗯、 啊，比如说那个这样的题， 嗯 啊，他就说，这同学，你认为北京一共有多少个井盖？ 嗯。 如果你去想标准答案，到底有多少个井盖、 嗯、 那你思维方式就错了。嗯、那么你就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如果真有这个问题，你怎么去做？ 嗯、 啊，哪怕你说，我把这个井盖呢分到各个区，各个区呢分到他们各个街道、各个企业、各个单位， 嗯、 各个单位把它都统计上来， 嗯、 那么我汇总，我就知道全市都是个井盖了。 嗯， 你至少有个思路。 嗯， 但是我不是说这是一定是一个标准答案。 而且这个里边应该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对，没有标准答案，就看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但如果我说、啊、老师我不知道、嗯，那肯定是错误 的。那就没分啊，对不对？至少我们的孩子要知道存在这么一种这样的题， 哎、 嗯，啊，不是标准答案，是考你的思路的， 嗯， 啊，这是。还有就是面试，还有一种方式是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呢，常常就是说，这一个小组六七个人啊、 嗯 那个给一个题目，大家围绕这个题目去讨论， 嗯、 比如说关于北京的雾霾， 嗯、 啊，那大家就来发表意见， 嗯、 啊，但是如果没有不知道这种形式的， 嗯、 他就又想往标准答案那想、 嗯， 这个题目到底怎么说？ 嗯、 你怎么说都行，关键是你要说。这时有个老师在旁边看着呢，在那盯着呢、 嗯、看每个学生的表现， 每个学生的表现、嗯、但是呢你在这想着到底我怎么回答正确、嗯、那么没准时间过了你还没发言呢、 嗯、 实际上你不是说你就比别人差、 嗯、 但是你没有表现的机会，那么你就最后没有分、 嗯、 啊、 嗯、 这个面试的这个作用在这儿， 哎， 啊，究竟这个面试怎么提高面试水平？根本是你要见识广， 嗯， 面试就是看你的见识， 嗯， 啊，同时呢，就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学生从这个把那个书呆子型考生、 嗯、 是把它 剔除了、嗯， 你要是书呆子型考生。我通过高考来选你就行了，我不需要通过自主招生、 嗯、 啊，自主招生就要选这个特殊人才、嗯。 那我敢说，通过这个小组的面试， 嗯、 应该很快、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看出这一组学生里边，就是不同的这个性格、 嗯、 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这个欲望，可能就都在这里面诠释出来了。 人家老师在那记录每个人的表现呢， 比如这个有领导， 但是你什么话都没说，时间到了。你不就零分吗？ 对 啊，就是、 嗯、所以说这个先见识哈、 嗯、 起码要知道、 嗯、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天天蓝，他想问一下这个笔试和面试哈，高校更看重哪一个？ 应该都要看重 啊， 都目前呢有这个趋势，就是面试的权重在增大， 有的学校不是取消笔试吗？ 有不少学校就取消笔试了、 哦、 比如北工大、 哦、 好像就没有笔试，就只需要面试就行、 哦、 但是多数学校还是笔试面试并存， 但也得重视啊， 都要重视， 都要重视。 嗯，好，那看微信平台上晴朗一个问题哈、啊，插一下，他说如果推荐信是辅导孩子论文大学生的老师，这样的通过机会会高吗？ 哦，我刚听明白，辅导学生的大学生的老师， 对， 那你不如就让那个 大 学 生 写啊，那个你如果让大学生的老师来写，不是说不行，你就要表现出来你跟那个老师怎么认识的， 对 啊，就是谁辅导你，你就让谁写 大学生呗，哈， 没有说。就是大学生就不能写、 嗯、 啊，大学生他在他的学校他是学生、 嗯、 对你来讲呢他是你的老师、 嗯、 他比你的水平高、 嗯、 对吧， 嗯。好，那么大家有问题呢、嗯、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提问啊、嗯、我们也请陈武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继续来做讲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哈、啊、看一看有关自主招生的话题。我在这个前两天的这个公益讲座上遇到一位家长，刚才也跟陈武老师说了哈，这家长啊特别的现在纠结，说我这都报了好几所学校，这将来撞车了可怎么办呢？非得要一个确切的每个学校的具体的时间表，然后看看他们俩不撞，那我 报这俩？ 首先说 这个问题， 具体提时间表你现在就别想 啊， 不要说现在，就是自主招生的那个简章出来了，你都不一定能知道，有些能告诉，有些就不告诉。 嗯、 他要高考之后，但是那个撞车的几率确实很大， 怎么解决 呢？为什么 呢？ 90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都会在就是高考之后的那十几天进行， 而且是周末。 对，又必须周末，所以只有两个周末可以进行自主招生，所以撞车的几率非常大。 嗯， 我的看法呢，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呢？就是自主招生的报名和自主招生的考试是两码事儿。 嗯， 你首先你喜欢哪所高校？ 嗯， 你认为哪所高校合适，你就报那所，你不要考虑撞车，因为你首先要通过初审。你初审通过了，你才有可能参加他的考试，啊，你报了几所？比如说你报了十所， 嗯， 你最后一所都没通过，你根本就不存在撞车问题。 嗯、 你报了两所，这两所都通过了，两所也撞车了，那也存在撞车问题。 嗯， 所以这个是难以意料的。还有这种说，就是说是不是高一些的学校？就一定比低一些的学校难，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我真见过有些同学，他报了一个高一些的学校呢，反而初选通过了， 嗯， 啊，低一些学校初选没通过， 为什么呀？ 啊，那就 那是学校的事， 考虑的问不一样，就是说他那个低那个高一些的学校，认为你合适，就是、嗯、那是所以呢不。报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么多。 嗯， 你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孩子就是说清华也喜欢，北大也喜欢，我举个例子，那么很纠结，清华北大这俩学校还专门爱撞车。 对 啊，我不敢说今年撞不撞，咱往年撞车的几率非常多，都是在同一天自主招生。那么他就想了，那我到底报哪个？我就告诉你，俩都报上。 嗯， 因为你有这么大把握，你俩都给你考试机会们都初选过了吗？对不对？你要选一个，刚好你选的那个你初选过不了，你不是一个都没了吗？ 嗯， 你要选俩，你不要自己想哪个概率高一些，很难说，这个真的很难说。 嗯， 你报俩，没准俩都过了， 嗯， 没准就过了一个 、嗯、 啊，那过一个你就有一个呀， 对呀、 啊，对不对？过了俩，你说很纠结，到底参加哪个考试？他撞车了，我用了一个词叫做这种纠结是一种喜悦中的纠结， 对， 说明你的能力被人家认可了。 嗯， 给你两个都学那个机会，那么你到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在喜悦中选择抛弃一个，那不好吗？ 有多少人想要这种纠结呢？嗯、 对，没错，不要现在就是说来过早的决定把哪个去掉啊、 嗯！ 凡是这个有撞车这种怀疑撞车，你就都报上， 报上啊！ 嗯嗯、 好了、 嗯， 那您建议大家可以。报几所，或者说这个数字比较合适呢？ 数字我给不出来， 多 究竟是几所？但是我一个观点就是说，适度的多报，有好处。 嗯 啊， 那您这个观点和很多这个学校的观点 又有不一样了 啊、 嗯？因为大家就看啊，从现在往后推算。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在媒体上就看到有专家就会忠告我们的孩子们，忠告我们的家长们，自主招生一定不要报太多的学校，报太多的，甚至有人有说不要超过两所，不要超过三所，说报太多的学校会给考生增加很多负担。 嗯， 凡是这么说的，我给解释这个问题啊，他没有搞懂一个问题。就是自主招生的报名和自主招生的考试是两个环节，是两码事儿。它跟高考报名、高考考试不一样。高考报名，你就一定有考试机会；自主招生报名未必有考试机会，对吧？所以你报了很多自主招生的学校，报的多，未必负担大。你最后初选都没过，你有什么负担呀、啊 嗯？ 你不需要参加考试了。 但是你如果多报几所的话， 啊、 你可能被通过的几率会大。 对，没错，被通过的几率、 嗯、 要说增加负担可能给咱们家长增加一点负担、增加什么负担有两点，第一增加你复印的负担，这对我们算什么呀？ 对， 对不对？你要炮制，如法炮制多所学校的申请材料。第二个负担， 甜蜜的负担，这是、 对，就有些学校是不是光网上申请了，要邮寄，你要多几套邮寄费，所以这些负担都不成其为负担啊。 好，那所以呢，这个陈武老师的建议啊，你可以多选择报几所，那么它的命中率可能会 命中率高，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这几年有一些学校对自主招生报名的学校数量有限制。 嗯， 即比如说你报了两所或者三所学校，这几所学校如果某一个学校提出报自主招生学校的数量的限制， 嗯， 你要以最少的限制的那个数为准。 嗯嗯。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北师大和北京语言大学，都有规定，如果是一个大学规定是两所，另外一个大学规定三所，那么你这两个学校都报，你就只能就这个两所，你就只能报两所，不能报再报第三所了。 那我是不是如果想多报的话，我就选择那个可以多报的那所报呢？ 对对， 是吧？ 可是那个可以报，你又多报了，你别的他又要求的是少的，所以你报的这几所里头以那个最少数量 少、 那个限制为准。 好，那这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每个学校它在后面简章里都会告诉你我这个学校限报几所哈。 对，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大家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滕庆红说，请问老师，自主招生的笔试该如何准备？刚才我还跟您说，我说不用了吧，高考生现在应该是知识储备最丰富的时候，但是您说还是有差别的。 一个是我们正常的高考准备也等于是准备了这个笔试啊，因为自主招生的考试里有一大部分题就是我们高考大纲里面的。但是我提醒的一点就是他在这个大纲里常常擦边儿，找一些边边角角的那种题， 犄角旮旯的题 、所以你的复习要比别人更全面。比如我们高考大纲里面常常有些要熟练掌握，有些一般掌握，有些是掌握，对不对？你是有分寸的。但是自主招生你就要全面，都把它当成这个重要的内容，否则它正好考了一个比较偏的题，那么你就赶上了，你就碰上了，那你就不会。 那您说这种比如说想会哈，他这种准备那上哪儿准备去啊？ 首先你见识一下往年的题 啊， 你就知道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题也会考 自主招生的笔试， 你就有个直观的概念了。就是往年的题见识一下是有用的。 好，那关于这儿呢，我们就给解答到这儿啊。滕庆红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提问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陈武老师呢给大家来做介绍。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当中呢，会出现不止一种的报名专业类和加分的这个优惠加分种类。那么这些细节，我们的这个家长要通过什么途径去更好的掌握呢？ 那就是自主招生这个招生简章。预计就是快要出来了，也就是未来几天，应该是今天是13号吧，去年就是去年的今天，最早的出来了，它不是一起都出来，大家要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都会在那里汇总，在那里出来，你就看这个各个学校的自主招生简章，目前没出来之前呢，就看往年的简章，最后以今年的2018年简章为准，但是常常变化不会很大，你就看它的种类，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细致的看，至少你报的那几所学校的自主招生简章一定要细致看，里面有它的种类，还有专业的侧重，那都不一样，它有它的规定，还有加分的幅度有不同，不同专业的加分幅度也不同，你要仔细看，把它看懂，如果不懂就打电话问那个高校的招办。 好，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2018自主招生政策的解析节目呢，也将从明天正式开始了。3月14号到3月18号以及3月19号和3月24号，我们将有这几期的 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的解析。那么明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这两所高校啊，大家有相关问题，明天节目当中呢，可以来听一听。同时呢，接下来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是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有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那么具体的排期内容，大家呢可以去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去了解一下具体学校的相应的排期，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你的目标高校是不是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呢请高考研究专家陈武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交流有关自主招生政策的一些这个内容哈。那么陈武老师也是连续11年了，关于做自主招生的这个每年的最新的变化都会出这个提示啊，都是十点嘛。 对， 都是十点提示。 但是每年的十点有所变化。 变化，对，根据当年的自主招生的这个政策的变化会提用。大家在网上其实也都可以看到啊。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想问一下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他们都比较注重什么？在面试的时候。 这就真的很难说了。 那这样，理工院校和综合院校， 我的看法呢，它重视什么呢？这个首先啊，特长，对不对？它是自主招生，首先这两所学校都要看特长，根据你的特长看适不适合于他的学校，他这个考核里了，还要看成绩，自主招生虽说是学科专长创新潜质，但是你的成绩啊，实际上它是你学校提供的那个成绩单就能看出来，他知道不同层次学校的那个各个学校本校的排名，他就能估算对在他们这个清华北大是个什么位置啊，所以这也很重要。 您指的是这个学校来自哪一所高中？ 对，来自哪一所高中？ 这个高中是一个什么分量？ A 校跟 B 校，比如都是学校的第五名，那不一样啊。他知道，他每年都从这些学校招生，他就知道每个学校的第几名那个含金量。所以这也是重要的。为什么重要？你差的太多，他给你通过认定了，你也考不上啊。你最后高考成绩摆在那儿了， 这时候其实高校也给你把关了。 对，他这个重要。还有就是通过笔试和面试考察你的思维是不是敏捷。至于清华和北大，他在考核的时候有点不同的地方呢。我感觉到理工科院校呢，就是特别偏重工科的清华啊，现在也在往理科偏了，就是说更注重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他考核数学物理这些的更注重一些。北大的不一样，他有文科，他比较综合性的这个学校，他可能注重你的想象力啊，这些偏文的一些方面，他可能注重啊，就是这是有点不同的地方。 这还是两所顶尖的高校呢，其实其他的一些高校，您看有朋友在也提问哈，小廖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刚才您说了去，比如笔试的话，去看一些往年的自主招生的题目，他想问一下在哪儿能够找到，比如说学校的网站上啊，可以找到吗？ 学校网站上比较少，但是现在各种自主招生的辅导班比较多，他们 坊间流传的 啊，通常卖这书，而且网上有。你不信？今年自主招生完了没几天，他那个网上就出来，他这新闻也会出来，什么自主招生那个奇葩的题啊，什么什么，就都能找着，你能见识一下。但是有一点，你别老指望 就是从里头能够漏题啊，就又考，那是不太可能的。 嗯， 你就看这种形式。 嗯 啊，就是 那大家比如说，我没有这种系统的每一道题像一张试卷一样，我从这个比如新闻啊等等，看出来这些奇葩的题是不是也可以推断了一下 对可以 这个学校它属于什么气质的？ 但是仅仅从新闻是不一样的， 还不行。 新闻的角度是吸引眼球。 嗯。 一些普普通通的题他登出来没人看 没意 思， 他是目的是不一样的。 嗯， 当然你光看这个不行，你还要看那个原题。 嗯， 就是一些这种机构他会 给你整理 他整理出来他会出书。 嗯， 这个你来看。 嗯，好，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请陈武老师呢其实是从今年自主招生的一些这个变化当中给大家提炼出来的一些这个要点哈。 嗯， 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介绍。那么马上节目结束之前，想请陈老师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总结。还有一些要点要提示给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 总结其实归纳一下也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十点，我再把它捋一下，大家就是一个是就是一本线以上层次的考生，只要具备学科专长和创新潜质，都可以关注。可以关注的话，是不是要报名？你就要再思考了。刚才我讲了，我只不是捋一下这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是对大多数考生来讲，要倾向于选择比那个裸分成绩排名那个刚好能考入的学校呢，再略偏高一点的学校，这是选校的原则。再有呢，就是说我建议有条件的考生不要轻易放弃自主招生这个机会，特别是已经获得了某项奖项和证书的学生，你要放弃这是很可惜的啊！这个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再有呢，就是报送的材料可以以家长帮学生准备为主啊。再有一点的是，这个考生适当的见识一下往年的自主招生题目，有选择性的参加一些自主招生的辅导是有意义的。再有呢，就是可以有选择性的多报几所学校，这样能够提高这个初选的命中率。再有考生从报名申请到考试乃至志愿填报的整个过程，都要注重贴近学科专长以创新潜质这两个核心要点，始终围绕这个两个核心要点。再有呢，要仔细的研读自主招生的简章或者是实施方案里面的细节，你就要了解，特别是至少是你所报的几所学校的自主招生简章一定要非常细致的读，能读出它里面的精髓来啊。再有一是近年来这个趋势是要求自主招生更加重视面试，就是面试的权重变得越来越大，不仅要重视笔试也要重视面试啊。再有就是自主招生材料有那三种，刚才说了，就是灵活部分固定部分和附属部分，要搞清楚它的作用，就是让你通过初审，就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捋一下这十点。 好的，谢谢陈武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所做的有关自主招生方面的政策解析，谢谢。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部分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了。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将进入2018自主招生政策的院校的详解。明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报名参加3月17号上午9点的讲座，您可以拨打400-673-0082来报名。预约座位电话是400-673-0082。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杨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一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一对一特惠体验课，六小时课程只需699元，约满即止。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 本